夫人缺席， 这没来，这怎么办呢？ 那好办， 好办吗？ 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同胞呢，哪位愿意上来？ 喂，咱们男同胞给鼓鼓掌，给男同胞给鼓鼓掌。 哪位小哪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完成这个小品？ 对对对啊，适当做个游戏。 对， 年龄大小没有关系， 老大姐我们也欢迎啊，老大姐也欢迎， 老大嫂也行， 老大娘也能演这角色， 还没有老奶奶，老奶奶也行。哪位？ 要不然 我点名了。 点名 可以。你看那位戴眼镜的小姐，她旁边那别客气，男同胞给鼓励鼓励。哎，别鼓励。 大家给点掌声。好，感谢二位，感谢二位。 行行，那个相声我们已经演过两个了。 对， 李增瑞、王天祥。 哎， 不知道您二位哪位愿意做李太太？ 哎，对，你们二位自由选择一下，自由选择。 别客气，啊、你看您不好意思啊？ 啊，随便，随便。 我方便您就是王夫人了 啊？对，他没选择余地了啊，没有余地了。 那我和我的夫人就迎候您了。 好，现在开始，现在开始。 尊敬的团长阁下， 您好， 欢迎您。 好， 欢迎阁下光临寒舍， 感谢感谢。 来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那个小宝贝儿。 啊，小宝贝儿，你好你好。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屋里的。 屋里的，您好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你怎么不进屋啊？ 你让屋里请，没我什么事儿。谢谢大家， 谢谢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、李增瑞二位合说的《爱的称呼》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再请您欣赏孙淑君演唱的京韵大鼓名段《长坂坡》的一个小片段。随着这段京韵大鼓，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上元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，空中笑林，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。 将军。